好，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的是来自梅艳芳的《似水流年》。来自梅艳芳的《似水流年》。哎，如果说梅艳芳不是唱的这个粤语歌，我可能会把梅艳芳和蔡琴傻傻分不清楚啊，因为之前我都觉得这两位歌手呢的音色就是那种很低沉的、很厚重的，所以呢，只有通过这个一个粤语、一个国语来区分他们。但现在呢，慢慢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确实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风格啊。下一首是来自至上励合的《棉花糖》。刚刚听了两首比较慢的歌曲，是不是感觉都快睡着了呢？千万不要睡觉啊！来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玩的话题啊，也是刚刚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的，说啊，有一个稀有的姓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姓名的姓啊。哎，我发现身边可能姓周、姓赵、姓刘、姓王的人特别的多。那如果说有一个稀有的姓的话，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哎，这位叫做姓鲜的朋友，他说，我叫鲜明，就是新鲜的鲜，明亮的明，鲜明。

北京雪都滑雪场，冰雪王国，亲民价格。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，在线自助预约。来吧，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！欢乐热线5166-7976，5166-7976。 妈妈，我要去雪都滑雪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超级欢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好的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玩的话题啊，就是如果有一个稀有的姓氏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这位的故事是他的研究生同学的博士生导师啊，他的导师呢就姓果，哎，没错，就是咱们结婚吧当中的这个黄海波演的果然的果啊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的是导师的名字叫做果立成，就是立刻的立，成功的成啊。所以听说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在导师的面前再也没敢点过果立成，为什么呢？是怕挂科吗？嗯，好，下面这个叫做他说这个我姓居啊，我叫居民，哎，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啊，居民，就是这个居民身份证的这个居民啊。 哎，这个都不算啥。有一次呢，是在申办银行卡的时候填好表格交上去了，哎，人家的这个柜台的小姐姐就耐心的跟他说，这里要填姓名，不能填你的户口类别。结果他说我填了啊，美女反复的跟他解释，就是没效果。最后呢，美女终于急了，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？结果这位仁兄慢慢的拿出来说，我就是姓居，名字就是居民啊。所以呢，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儿，对吗？下面这首是来自许冠杰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送给大家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秋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遥。高山笑，尽红尘俗世几多娇，清风笑，影也寂寥，无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来自许冠杰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非常喜欢许冠杰所有的歌曲啊，包括《双星情歌》，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。然后这个语调也是让人，哎，不能说语调，应该说这个曲子的曲调啊，真的让人是能够反复的去听啊。好，那么到这一时段呢，音乐留声机也就到这儿了，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。接下来依然由我们这帅气的慕言来为大家主持的音乐留声机。 我不知道会一回